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庆祝阅兵式和平壤市群众示威15号在金日成广场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广场主席台就位。金永南同志、黄炳瑞同志、朴凤柱同志等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干部、各道党委委员长和朝鲜人民军指挥成员等在主席台就位。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庆祝活动代表党、武装力量、政权机关、群众团体、各省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义务军官兵、有功者、各海外同胞祝贺团、代表团、海外同胞、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代表、驻朝各国外交及各国际组织代表夫妇、武官夫妇、使馆官员和外国客人在观礼台就位。朝鲜人民军仪仗队和综合军乐团举行了开始礼仪。在爱国歌和高高飘扬我们的党旗等歌曲奏乐声中，升起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旗和朝鲜劳动党旗。共和国人民武装力量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做报告说，要开始庆祝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阅兵式。在金日成将军之歌和金正日将军之歌奏乐声中，鸣礼炮21响。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致贺词。他说，受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委任，向全体党员、人民军官兵和人民表示感谢，他们都抱着对主体革命事业胜利的坚定信念，一直毫无差错地坚决实现了向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立下的誓言。全体党员、人民军官兵、青年和劳动群众要更加熊熊燃起万里马速度创造烈火，将我国转变成为一个让世人羡慕的人民第一乐园和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强国。美国疯狂进行对朝核战争挑衅活动，造成一触即发的极其危险的战争局面。如果美国冒险地发起挑衅，那么朝鲜革命武装力量将立即进行歼灭性打击，将以全面战争来对付全面战争，以我们朝鲜式核打击战来对付核战争。接着，金日成大元帅太阳象旗和金正日大元帅太阳象旗在朝鲜人民将领和军官的护卫下进入了广场。朝鲜人民军陆军、海军、航空及防空军、工农赤卫军仪仗队和全体阅兵队员向金日成同志肖像旗和金正日同志肖像旗表示了崇高的敬意。阅兵式开始后，由抗日武装斗争时期方队、正规军建设时期方队和祖国解放战争时期方队在主席台前经过，接着由近卫首尔第三步兵师、首尔金策第四步兵师、近卫江简第二步兵师、近卫首尔流经手第105坦克师、近卫第二水上舰艇战队、近卫第56金正尚英雄驱逐集团等近卫部队方队进入了广场。朝鲜人民军海军、航空及防空军、战略军、特种作战军方队以及第一、第二、第四、第五军等朝鲜人民军大联合部队方队、第46步兵师方队等前线军团第一梯队步兵师方队在主席台前经过。还有金日成军事综合大学、金日成政治大学、金正日军事研究院、金正书海军大学、金策航空军大学等大学方队、江建综合军官学校、吴振宇炮兵综合军官学校等各级军事学校方队和万景台革命学院、康盘石革命学院、南浦革命学院的方队经过了广场。金正恩同志向高呼万岁的各阅兵方队挥手还礼。平壤市和各道工农赤卫军方队、红色青年近卫队方队以及金日成综合大学、金策工业综合大学等大学方队在主席台前经过。战斗飞行员们组成105的数字队形，放庆祝的烟火飞过了广场上空。 坦克、装甲车方队、炮兵方队、军种火箭方队、战略军火箭方队雄赳赳地经过。在军乐队行进的时候，战斗飞行队在广场上空留下五色扇形航迹云，装点了阅兵式结束。接着举行了平壤市群众示威。群众示威结束后，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走到主席台露台，向热烈欢呼的群众招手致意。